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來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我們現在環保議題越來越重要，甚至我們環保飲食都是一個潮流，大家都會關心到，所以請來幾位專家今天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的助理教授，第一位就是 Vivian， 介紹一下，就是鄭慕賢博士，打個招呼跟大家。 Hi， 是我是 Vivian。 第二位就是蔣志超博士，是 Dr. Frank， 又介紹自己。 好，大家好。 最後一位就是蔡國豪博士，他是 Samuel，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很多的教育方面、教方跟環保有關的事，讓大家知道的。第一樣我們先請來 Dr. Frank 跟我們講一下，你本身是一個海洋專家，即看身邊又不像原來是一個潛水健將來的他就看到香港的環境其實有些看法。當然其實香港呢物產類很豐富，有5000多種生物，不如講下俾大家認識下香港的海洋環境係點樣啊 ？OK， 其實我哋香港嘅海洋環境咧，即係水底下咧，咁都非常之不足嘅嚇，因為其實我哋香港東面嘅水域咧，其實以海洋性為主啦，咁所以咧好多石珊瑚，我哋香港有84種石珊瑚啦，咁其實屬於我哋屬於北邊嘅比較邊陲位置，已經算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非常之好嘅一個 record。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形式嘅珊瑚啦。咁呢啲係我哋一啲我哋研究助理做嘅一啲影嘅一啲相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我帶一啲相咧係少見啲嘅，因為咧呢啲要冬天先見嘅海藻。咁咧佢哋色彩斑斓，有唔同嘅顏色。咁但係咧，以前咧就比較少人潛水，而家多人潛水咧，冬天都開始見到佢哋啦。咁啊，譬如上面有啲馬尾藻啊，咁我哋見到我哋有啲同事喺度做緊啲研究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香港嘅海洋環境裏邊見到嘅生物咧，其實都唔錯嘅，都唔錯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每個地方佢個海都會遇到一啲佢相對應嘅一啲問題，係啦。咁譬如喺香港之前可能我哋漁業嘅發展比較蓬勃啦，咁所以捕魚啊，呢啲其實都造成啲幾大嘅。 但而家休漁期咧，會唔會對而家個成個海岸嘅或者話海洋嘅生態環境會好啲咧？ 以我所知咧，其實都有專家做緊，有其他科學家係做緊，咁所以都未知道，因為都其實實行咗幾都唔夠好長嘅時間，咁所以就都喺度做緊。咁但係我哋自己落水又覺得其實都幾。都有啲魚嘅，啲魚亦都大條翻。 咁我最想問一下啦，頭先你去到個水底深度係幾多先能夠睇到頭先你嗰個景況？ 其實唔使好深㗎，因為咧，譬如石珊瑚啦，佢本身係動物，但係佢裏邊咧有啲同佢共生嘅蟲王做，咁變咗佢哋其實係有需要用陽光嘅。咁你太深咧，反而佢哋唔能夠吸收陽光。海藻又係算係屬於又要需要做光合作用嘅，咁所以佢亦都唔會非常之深。 好啦，咁我哋講下啦，即係其實頭先你講咧，就是、香港嘅多樣性生物咧都好多嘅。其實有邊幾種咧係即係覺得好值得去保留喺香港咧？ 其實頭先睇到啲石珊瑚啦，已經係屬於我哋IUCN 即係國際保護聯盟需要保護嘅其中一啲物種嚟㗎，因為佢本身生態價值都好高，因為佢如果大家有睇過啲迪士尼動畫嘅，見到Finding Nemo， 咁其實佢要住喺呢啲咁地方，所以呢啲咁嘅珊瑚其實有一個棲息地嗰個作用俾佢哋，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需要注意。咁當然我哋仲有譬如我哋嘅吉祥物中華白海豚啊呢啲，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好嘅天然資源嘅。 但中華白海豚而家面對好多問題，就係可能填海啦，或者可能環境污染啦，佢越嚟越數目少啦。咁其實你作為一個可能即係專家，應該點去即係保留翻或者保育翻香港海岸或者海洋嘅生態環境咧？ 嗱，其實這個咧就同我哋嘅環境教育好有關係，因為其實都係去翻有好多問題咧，未必完全用一啲新嘅技術可以解決到，有時咧係要大家全民一起參與，可能是大家很少的，可能是生活上的少少的 習慣去改變，咁已經可以做得到，咁就會變咗所以其實我哋講，我哋都做環境教育或者叫做可持續發展教育，其實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在行為上面可以改變一些，令到這些問題可以譬如減少一些，或者可以可持續一些。 好了，或者剛才看回張黑色的張相片，就是有黑白的相片，那個是代表什麼呢？想表達到是這一張是想說什麼呢？ 因為 我們助理呢，其實影到都很漂亮的一個這個叫馬尾藻，這個這樣的藻類呢其實就都挺有趣的，因為它每年呢就會生一次，所以咧，佢有一個咁樣嘅我哋叫循環喺度。咁變咗我哋因為我其實近排都有啲關於呢方面嘅一啲生態調查要做啦。咁所以見到呢幅相好靚喎，上邊其實佢係會做到一個好似森林咁樣嘅喎，令到因為水底嘅森林咧，令到好多生物可以住喺嗰度。所以我哋就想影到嗰種佢其實 底影 吸係啦，底影上去又吸收太陽嗰種咁嘅情況。 咁下一張相片咧？ 係啦，跟住這個是其中我覺得比較得意。我哋其實我哋其中呢個調查就係揾啲唔同種類嘅海藻，咁呢個係我覺得幾得意，好似羽毛咁，所以誒專登拎出嚟俾大家睇。咁但係其實佢好細嘅啫，好細嘅好細。咁呢啲其實要大家如果去落水嘅時候要比較細心啲，咁先去睇得到。 好啦，或者問下你幾位專家啦，其實咧香港都做咗一本就講生物多樣性嘅研究啦，你幾位可能都有參與，又講下其實呢樣嘢對香港有咩作用，有咩意義？因為嗱，一般市民未必了解生物多樣性對呢個城市嘅重要性有幾多，不如大家分享一下好嘛？ 其實生物多樣性我哋一路都講緊咧，點解需要保育呢？因為佢其實同我哋有一樣嘢叫做我哋嘅生態系統，係有個健唔健康啦，或者佢嗰個抗逆能力有幾大咧，係息息相關。咁變咗，我哋如果越能夠保護到生物多樣性咧，就越能夠保護到我哋生物嗰個生態系統。咁生態系統咧，其實喺而家我哋嘅理解裏邊咧，覺得佢其實係俾緊服務我哋嘅，所以我哋有一個形容詞叫做生態系統服務，或者叫生態系統功能，就係話咧，其實我哋覺得大自然好似佢自己運行緊啦咁啊。咁同我哋冇乜關係，但原來咧裏邊咧好多嘢佢俾緊服務我哋嘅，譬如我哋清新嘅空氣啦，清潔嘅食水啦， 温度啦， 或者甚至乎我哋食嘅嘢啦。嗱，如果我哋真係要出去捕魚嘅，其實如果佢冇一個健康嘅生態系統，其實根本就唔會有魚可以俾我哋食。所以我哋而家嘅講緊就係，如果可以好好咁保育我哋嘅生物多樣性，或者保育呢啲咁生態咧，可以令到我哋呢個生態系統維持翻個平衡，咁我哋可以源源不絕咁樣用佢哋。 或者 Sammy 又講下，你都因為之前喺校都做咗好多真係魚菜共生嘅一樣嘢，其實你覺得點解咧？即係生物多樣性，當時你喺你個研究項目喺學校裏面咧，都見咗好多動物翻嚟啊，或者啲青蛙又有啊，蝴蝶又有啊，吸引咗好多嘢翻嚟。咁點解咁重要咧？你覺得？ 咁其實我諗呢個世界上面咧，唔係淨係得人係其中一種生物啦，係咪？即係我哋都係動物嘅一種。咁其實我哋應該係同其他生物大家一齊互相喺呢個地球嘅環境 係 啦，一齊共存，就唔好話我哋自己去佔有曬所有嘅資源。咁其實大家所有其他生物都有一個權利去喺度生存咯。咁所以即係我都好認同正話Frank 所講啦嚇，咁即係我哋撇開話，譬如其他生物對我哋嘅生對我哋其他嘅即係對我哋自己本身嘅生存，可能有好多重要嘅影響或者重要嘅 service 嚇，重要嘅服務。不過此外，其實喺個道德或者道義上面啦，咁其實我哋一齊共存都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情況 啦。或者我提出一啲比較特別嘅睇法啦。因為我是搞創意教育的，我們呢其實有一招呢就叫做仿生學的。其實老班啊都是看了一些雀在雀身上學到呢，整下這個紙鳥啊，或者相傳好像飛機都有關添。其實人類很多創意意念最原始都來自我們眾生啊，即是我們所有的生物、動物、植物。如果只有人類在地球呢，其實人類我估都沒什麼創意的說下笑啦， 即係同埋都好難生存啦，我哋都要一個平衡都好緊要嘅。好啦，作為一個海洋學家啦，頭先你講你去嗰個山打根，你翻嚟有啲咩啟發都話其實點樣能夠將海洋或者係生態可持續發展咧？ 嗱，其實就啱冇啱翻嚟嘅，因為帶咗班學生咁就去咗馬來西亞山打根呢個地方，咁其實係有ELC 其中幫我哋搞嘅，咁就 點解要帶去嗰度呢？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其實我喺香港，點解會同嗰度有關呢？就原來我哋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啦，咁其實我哋好多嘢都會係要需要由外邊進口嘅。咁但係喺我哋用嘅時候，其實可能未必會考慮我哋用嘅時候後邊有啲咩效果。咁我嗰次帶班學生去咧，其實想睇翻 ，OK， 去到呢啲比較原始嘅地方啦，好多野生動物啦、野生生物啦，其實佢哋遇到緊啲咩問題呢？咁我哋今次去到有呢啲同學都去反思翻，其實係喎，原來譬如好似我哋今次生日根為例，嗰度有一隻叫紅毛猩猩嘅，咁佢哋咧其實就會有佢哋住喺啲熱帶雨林嗰度，咁但係咧好可惜，啲熱帶雨林咧好多都被人斬咗去，點解咧？因為佢哋要經濟發展，佢哋咧如果喺沙巴咧，我哋有幅相係 好啦，我哋睇一睇 啲樹，啲樹嘅係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好種咗好多啲棕櫚樹，咁因為佢哋裏邊要提取棕櫚油，咁而呢啲棕櫚油啊，呢啲我哋學生啦，佢哋去到影啲唔同嘅，去影啲唔同嘅生物啦，咁啊，我哋學生覺得坐船長飛機未坐過，所以要影張相，係啦，咁啊，跟住我哋再去亦都有係啦，我哋跟住影，我見到唔同嘅生物，佢哋所以就好著約去影啦。咁我哋見過有其他。我上邊都帶埋，因為頭先講珊瑚嘛，咁我哋都想帶埋去，因為喺馬來西亞其實個珊瑚嗰、那個無論係個種類啦，同個量都好多。咁我第一次帶同學去做浮潛，咁去睇翻，咁佢哋都覺得哇，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珊瑚喺裏邊。咁除咗呢、這個，我哋都有睇其他睇翻呢個海龜啦，呢、這個海龜夜晚咧，海龜放翻海龜落去個海龜仔，因為喺海龜嚟講咧，佢翻去。媽媽會翻去沙灘生蛋，咁但係生完蛋之後咧，佢哋最大嘅問題就出喺變孵咗龜仔之後，要爬翻落海能夠生存咧。根據翻我哋當地啲同學話，其實一千分之一嘅機會嘅啫。 咁可唔可以幫佢人？可唔可以幫佢？ 我哋就係而家就係幫佢咯，即係佢一生蛋，我哋執起佢，慢慢孵好啦，跟住揀翻個好嘅時間，恰夜晚冇咁多 predator， 冇咁多獵食者。於是咧，嗱佢有得一盞燈嘅啫，我哋所有同學都要熄曬燈，因為佢喺外邊照住引佢哋埋翻去個海嗰度。 明白。 咁於是我哋同學仔就喺度睇佢哋點樣放生。咁呢個對於啲同學仔係有生命，同埋佢亦都知道我哋。裏面都有講到，譬如海洋垃圾啊，對於他們的影響啊咁樣嚇。跟住反而另外頭先講我哋會去啲河嗰度啦，咁去到睇啲真正嘅熱帶雨林。咁睇完之後，我哋再落去睇翻下一幅，就會見到我哋見到一啲野生象啦嚇。呢個唔係喺動物園睇咯，我哋真係喺野生象，呢個亞洲象其中一種。咁所以啲同學都好興奮。咁但係我哋見完有呢啲唔同嘅生物之後啦，我哋再睇翻。他們一路坐旅遊巴一路行的時候發現嘩真的喔、哦、很多都你見到有些樹很整齊、啊、那些全部都是棕櫚樹來的、然後一路坐車說嘩為什麼好像全部都是棕櫚樹林 的沒有棕櫚樹 主要是因為棕櫚樹排得很整齊啦而它裡面的生境其實不是很適合一些譬如我說Orangutan剛才說的紅毛猩猩啊、他們住的咁啊變咗咧，其實你摧毀咗佢原先嘅生境，就等全部種曬呢啲，咁就變咗其實棕櫚油呢樣嘢咧，喺我哋日常生活都用得好多嘅。植物油裏面其實好多我哋用嘅食啦，甚至乎有啲化妝品啦都會用到。 哦，即係我哋踩面嗰啲。 所以咧，其實成個係成套古仔嚟嘅，我就帶佢哋去源頭嗰度睇下。咦？佢哋自己都話：哇，點解咁多棕櫚樹？圓嘅咧，因為 咁我即係要查少啲化妝品啦。其實咧係即係同揾錢有關，即係你講個點咧好緊要就係點解種呢樣嘢個破壞性咧，就係因為大家為揾錢，希望攞嗰啲嘢去即係生產，但商品咧就好似話即係令個多樣性啊生產咧唔得平衡咯，成個 係。但我哋就話其實去反思翻緊我哋香港點咧，我哋生活嘅時候可以點做咧？因為我哋喺當地咧，其實有個我哋去咗一個有個。briefing 有個 talk 有個演講，佢都有講到，那個博士都有講到，佢話棕櫚油係我哋應該要減少利用，但係我哋暫時未揾到好好嘅代替品，咁所以我哋最好嘅策略可能都係用得其所，盡量減少去用。呢啲正正就係我哋作為用家，我哋喺香港啊， 要反思啦，我哋用 係啦，咁我哋用嘅時候係咪啲嘢 亂用呢又唔慳、 我哋查嚟俾男士睇嘅啫喎，都係。 哦，如果你用得其所，咁啊梗係 OK 啦。咁但係用嘅查冇用嘅， 有需要啦，有需要啦， 咁樣 都好靚。 或者其實你用完之後發現，其實你即係好似我哋平時燈咁樣，如果你唔用熄咗佢，其實咪慳翻嚟，都係咁嘅咁樣嘅道理。 係啊，咁靚唔使查啦。 係啦，下一張啦。下一張相片好啦，咁啊繼續講下啦，即係其實頭先你翻到嚟啦，都喺香港即係推動一啲叫真係咪鯊魚啊，因為希望咧鯊魚保育嗰方面就係做少啲，因為好多時啲人好中意食魚翅，但其實咧香港是一個最大嘅貿易魚翅嘅地方嚟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去能夠即係將我哋觀念改變？你知啦，飲喎嗰刻阿爸阿媽梗係要求魚翅先得噶嘛，如果唔係人哋點可以俾嚇人情咧咁樣樣係咪啊？咁我點樣改變佢咧？同埋其實又講下咧。即係殺佢哋攞佢啲魚翅，其實好慘嘅。即係講下呢樣嘢俾大家認識下。 其實就點解會大家見到好多時候網上會有啲相係啲鯊魚冇曬鰭咧，就因為其實魚鯊魚肉個價格比起鯊魚鰭係少好多好多。咁如果佢真係要帶埋成條鯊魚翻去去遠洋做作業啦，翻去嘅時候咧，其實佢要用好多方法啦，可能冷凍啊咁樣，其實用得仲多錢。咁所以佢最快方法就係、是。鋸完最值錢嗰啲抌翻落去，咁所以其實喺拎鯊魚呢樣嘢上面，其實都有另一個issue啦，即係可能任人道啦。咁但係翻到嚟，其實我哋就隔離我哋做咗個研究，係去翻小學嗰度睇翻啲小學生究竟對於鯊魚，佢究竟覺得佢個 perception， 即係佢個睇法係點樣咧？ 咁啲細路哥好中意咧，因為卡通片都畫得好得意噶嘛。 唔係喎，我哋發現咧有啲好。有同學咧會覺得其實係好兇猛嘅，佢會食人嘅，係啦。你 只要有大白鯊嗰套戲 啊。其實就我哋嗰篇文章就其中一個講到嘅就係話，其實係咪我哋人本身做一啲宣傳，令到佢本身差咧？ 我哋妖魔化咗佢。 係我哋嗰個study 有個幾得意地方就係發現，原來佢對於鯊魚有。興趣覺得佢係好嘅話咧，佢對於佢嘅一啲概念認知咧係越好嘅，即係對於佢一啲知識上嘅嘢係越好嘅。咁但係我哋就嚟緊會再希望可以做到就係、是，究竟呢兩樣嘢邊互為因果係點咧？究竟係因為佢中意鯊魚，所以佢睇好多好多書而知道得多啲啊？定係因為佢睇得多書知道鯊魚啊，佢愛上咗鯊魚咧？咁呢個其實我哋都仲喺度做緊研究。 同佢食鯊魚有冇關咧？咪即係 魚 翅有冇關？ 我哋發現咧，食魚翅係會如果喜歡鯊魚的是不會那麼喜歡吃魚翅 的，那都是好的研究。 不過我也想補充一點，我記得當時做過研究，其實 是的，多菜旅遊 就是跟 Frank 一起做，就似乎發覺現在小朋友，因為我們現在做的對象就是小朋友，但是他們沒有錢的，即他們不可以控制到他們要吃什麼的，所以其實最終都是由他們的家長去控制他們吃什麼，所以那碗魚翅其實放在那裡，爸爸媽媽叫到他就吃咯、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就要從即在個教育的角度呢、不單止可能只是小朋友，當然小朋友、如果我們真的可以給到一個很正面的概念他們的話、給到很正面的概念其實他就可以即將來的即下一代、會 或者他跟他爸爸說不要想吃這些了，他們很慘的， 沒錯。 或者其實我們都可以教育的，譬如很多時候我們跟酒店的酒樓都代說現在大家要即有個合約有約章，希望大家就不要再吃魚翅了，因為呢其實這件事都很多替代方法的，因為魚翅不是代表真的最有營養的一樣東西。 其實現在很多綠色團體都很努力地做、不過即相輔相成，大家教育、或者現在的一些推廣都要一 起做。好啊，其實講飲食你最厲害Samuel， 因為你真的去了加拿大，以前就講很多環保議題，現在你將環保議題放在廚食那裡，那你怎樣講一下呢，那樣東西跟你以往一路的工作有什麼關係，或者你阿豪廚房你這麼正呢，你講一下吧。 OK， 多謝。咁其實我都已經離開咗可以前面嗰張。其實我已經離開咗教大噶啦。咁同埋離開咗香港啦。咁不過咧，我而家都同教大都有一個係啊 collaborations。咁譬如好似先前阿 Frank 佢講嗰個鯊魚嗰個研究，咁其實大家都一齊做啦。咁我而家咧就住喺加拿大啦，咁同埋住喺 PEI Prince Edward Island。 咁啊特登戴頂帽俾大家睇。 認logo。 愛德華王子島，咁其實嗰個地方都相當靚嘅。咁啊，咁我喺嗰邊咧就 run 緊間 cafe。咁我除咗係啦，咁就我而家咧就基本上就係即係除咗做個所謂老闆啦，即係全間 cafe 得我同埋我太太兩個嘅啫嚇。咁就除咗做個老闆之外咧，咁其實就係做埋個廚嘅。咁呢個都係我的夢想嚟嘅，其實嚇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即係都相當靚， 其實靚嘅係啊， 相當 靚 嘅嚇。咁尤其而家呢段時間啦，咁不過呢啲唔好講啦。咁其實我講翻，其實我以前因為譬如我譬如好似我以前喺教大咁，譬如做一啲魚菜共生啊，或者即係生態園啊，即係各方面嘅即係一啲嘅項目啦，其實都可能同食物係有關。 冇錯， 其實正正亦都同我而家所做嘅嘢，大家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借住我自己所認識嘅一啲嘅知識或者一啲經驗啦，睇下點樣可以擺到落去我間 cafe 嗰度，咁或者從而去推廣一個環保飲食嗰方面咯。 好啦，其實呢、這個。概念可能在外國比較普遍啲嘅食素啦，喺香港咧，即係你推廣咧，其實都要花啲唇舌嘅，因為你叫啲人唔食肉咧，佢話食菜仲貴，因為即係外面賣菜咧，一碟菜可能貴過一碟肉嘅，係咪？咁所以咧，你又點樣去能夠真係叫大眾接受啊？其實食菜咧，不單低碳啦，環保啲啦，健康都好啲咧，咁樣。 首先我想咧，我而家講呢個題材咧，如果喺個學術界咧，就真係唔係一個咁普遍嘅，即係我相信應該冇乜研究係做呢方面啊，即係飲食啊，或者係即係點樣係環保飲食啊，或者咁。不過即係好彩就係我自己有一個幾即幾多樣嘅一個背景啦。咁譬如我其實我以前係一個護士啦，咁我喺急症室都做咗差唔多成七年㗎啦。咁再之後咧，亦都喺間中學嗰度教過。咁同埋喺即係而做嘅研究咧，嗰陣時喺大學做嘅研究咧，其實亦都係同一啲環境啊或者生物方面有關。咁再之後啦，咁其實喺教大啦，咁亦都係做一啲相關嘅研究同埋做一啲環境教育方面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正正就可以將呢幾個範疇咧， 將佢 連埋一齊，係啦。咁連埋一齊，我覺得都有趣嘅。其實係因為我將會喺嗰、那個我個講座嗰度咧，我老實講，我就唔係一個科學嘅講座，咁所以我唔會話有好多嘅數據啊，或者好多分析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翻，究竟我喺我間 cafe 裏面咧，我點樣去做，去配合翻我所講嘅嘢。 好啦，有一樣嘢咧，大家未必清晰咩叫環保主食先，即係可能咧就素食有兩回事噶嘛。其實應該係環保主食係咩意思咧？ 嗱，環保主食咧，首先第一樣嘢咩叫環保先？係啦，即係大家要理解就係環境保育啦。咁當然啦，環境保育咧，首先。即係我哋所用嘅方法，其實有好多個範疇嘅。咁當然我喺個 係啦，喺個 講座裏面咧，我就會好詳細咁講。咁所以咧，我就留翻少少，賣翻少少關子。我一陣間都會有少少講到嘅。我一陣間有少少講到嘅，可以留翻少少。 未聽過啊， 係啦， 唔緊要，我哋就要。引下啲人去咪，因為學咩叫環保儲食咧，係咪？ 或者我哋可以咧睇後少少有啲圖啦。 下一張圖咯喎。 係啦，嗱。我未講環保主食之前咧，我諗都要吸引到啲即係啲因為我喺 PEI 啦，咁所以希望當地嘅人都中意我哋嘅食物先啦嚇。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做一啲推廣嘅，譬如翻到嚟我會推廣 PEI 啦。咁但係喺嗰邊咧，我就會推廣譬如香港嘅一啲 美食啦， 係啦，港式特色。譬如你見到咧有咩咧，粟米肉粒啦 ，show me love。 show m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系啦，卖肉粒， 系几好啊，好犀利啊！ 我就做唔到，即系男人的浪漫啦，豆腐火腩饭我做唔到啦，咁因为豆腐都几贵， 系 咁，但系就即系我都尽量将香港一啲比较有特色嘅食物带过去，等其他地方嘅朋友都可以欣赏到啦。 佢哋点睇先？当时见到呢啲食物，譬如外国人。 他哋都 OK 㗎，即係其實都幾有趣，佢哋覺得幾有趣。咁不過咁粟米肉粒咧，佢哋就唔係好受，即係唔係好多人歡迎。反而另外一個咧，就係蘑菇雞球飯咧，佢哋就幾中意啦。咁或者我仲可以去後少少嘅相嗰邊咧，譬如我有陣時咧，我就玩好多呢啲咁樣啦，玩啲 gimmick。 show me your love， 咁希望即係吸引到啲即係外國人嚇咩嚟嘅咧啊 love 喎，咁可以即係哇冰天雪地之下咧，你整碗粟米肉粒飯，哇 好味啦， 好 暖曬啦， 係啦，即係有陣時就即係做多少少呢方面嘅 有趣嘅圖片啦， 係啦係啦。咁啊， 佢自己畫㗎，好厲害。 咁其實除咗粟米肉粒之外咧，咁另外一樣我想推廣嘅就係嗰個咖喱雞，港式嘅咖喱雞，係啦。咁佢哋嘅咖喱雞咧，通常就唔係好落料嘅，即除咗雞之外啦。咁但係咧，我嗱其實我一陣間就會講到啦，即係我嗰啲咖喱雞咧，其實就有多少少個蔬菜。咁嗰啲蔬菜咧，正正就係希望可以均衡到，係均衡到。咁同埋有陣時我就會用一啲中港式嘅一啲方法，譬如好似牛肉。即係港式做牛肉球咁好好食噶嘛，咁我用咗佢個方法，不過就唔 帶啲上嚟食咧，真係唉，講真係唔啱。 廿四號啦，嗱，廿四號我有啲餅㗎嚇，我帶咗會帶去教大家。咁同埋我就會用即係嗰個港式嘅整牛肉球嗰個方法咧，用嚟做煎啦，同埋焗，咁跟住做出一個比較西式一啲嘅牛肉餅，咁佢哋都受嘅，都 OK。 即係其實你都要真係將。搞盡心思腦汁啦，就希望能夠等外國人去嚟到香港之旅啊，原來香港都好多美食，但點樣能夠又融合到佢哋方式咧？ 冇錯， 因為其實我個人都幾習慣咗一種嘅食嘢習慣嘅嘢，你都知道係咪啊？ 冇錯啦， 係咧，要改變咧，即係唔容易嘅係嘛？即係要諗好多方法 創意啊啲 係啦。咁繼續下一張睇下你有啲咩作品咯喎。 嗱，咁我又即係除此之外，亦都整好多呢啲咁嘅餅食咯。咁啊，我其中有一款咧，就係啲。sesame 啊，就芝麻啦 ，coconut， 即係椰絲啦，咁啊，即係包到好似一個鳳凰卷咁樣，咁我叫 PI 鳳凰卷，咁啊，即係佢哋都覺得好食嘅，不過如果當要俾錢嘅時候，佢哋唔俾咯，即係送俾佢哋食嗰陣時，佢哋大家就哇好食好食，咁但係去到俾錢就唔係好，即係可能就係亦都係嗰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唔係好慣去食，咁所以我哋要做多少功夫咧，去點樣去 promote， 嗱。咁其實我哋喺加拿大嗰邊咧，即係 PR 咧，其實都有好多個家庭嘅。咁其中亦都有一啲嘅家庭，亦都係同我哋大家一齊合作去做一啲咁嘅餅食咯。咁佢哋做咗啲曲奇，今次咧我哋帶咗啲翻嚟，咁係啦，咁可以喺教大廿四號嘅時候俾大家分享下。咁有時我哋做呢啲餅食咧，亦都係啦，即係當然某個程度上我哋都係要賺錢嘅，老實講搞咖啡。咁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哋都希望可以推廣到一個即係我哋飲食嘅文化咯，係啦。 咁你就將呢三個環節咧緊扣在一齊啦，健康、環境、商業聯喺一齊。咁其實都好緊要，因為我哋啲商業城市裏面咧，能夠點樣能夠又健康啦，同時又真係好注重個有環保意識都好緊要。 冇錯，不過咁即係我就覺得咧，就而家好多時啲即係無論係外國又好啦，香港又好啦，咁其實對於推廣譬如健康飲食啊，或者呢一樣嘢，咁佢哋點睇咧？即可能好多人就會覺得哇，去到外國應該大家都會好關注呢一樣嘢，但係我哋睇到嘅有少少唔係好， 又唔係一定 係咁，係啊，似乎喺無論喺香港又好，喺即係外地又好啦，咁其實有呢一個概念或者有呢個關注嘅人，其實都相當唔係話好多，唔係話少，但係唔係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要點樣去發展一個不離地嘅一啲嘅教育策略，即係環境教育策略先係一個即 係 最重要嘅因素，係啦。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咧，我自己都有少少嘅使命感嘅喺呢一方面。 你曾經唔係話喺你嘅餐廳裏面都可能搞啲講座嘅嘗試？ 係啦，係啦，那個講座我都希望啦，不過就暫時我哋餐廳未係好圍到皮住。咁圍到皮嘅話咧，我就會有啲心情去搞下講座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每一日都係哎呀 艱苦緊， 哎呀係啊，即係哎呀冇生意喎，喺度度嚟度去咁啊，即係諗下先啊，即係我都想嘅，我都想。 佢運用佢啲創意喺度諗啲款式，啲食物嘅款式都係。 首先第一樣嘢要吸引人心先，即係我 要健康咁已經用盡好多腦汁。 唔係，所以咧有陣時我覺得即係有陣時我哋做啲嘢咧，唔係話要做好大。即使我喺間咖啡裏面做啦，即係物以事小而不為之咯。咁應該係大家都可以做到，我就做，大家都做，咁其實個 社會 就會好，係啦。咁所以我咧以前咧我就會從個課室或者從個魚菜共生嗰啲系統嗰度去開始去做。咁但係而家咧我就從我自己個咖啡嗰度或者我自己嘅廚房嗰度開始去做呢樣嘢。 好啦，咁我先一張咧好緊要啊，大家要學啊，點樣慳啊？慳得其所啦。 嗱，慳得其所咧，咁啊， 即係我諗咧，大家就要即係老實講，我正話都講咧，我會有一個嘅講座嘅。咁其實個講座咧，我會用一個字去貫穿曬所有嘅所有嘅概念，其實就係慳嗱。咁所以有好多時可能就。係啦，即係大家會睇到啦。我哋即係我呢啲食物咧，就係我基本上喺即係我 cafe 嗰度會賣嘅。咁大家會覺得有啲咩嘅共同點？嗯， 有蔬菜多啦。 呀呀，好靚啦嚇。係 咯，好靚喎。 後邊嗰張都可以睇下嘅，都係㗎。係 咪想講你俾好細件人食咁啊？ 咁係都唔細㗎， 多菜少肉 細㗎，哇！冇錯啦， 多菜少肉重點先 係多菜少肉啦，咁又 好慳啊！你 係啦， 呢個慳咧，我諗佢個意思即係其實我哋唔係真係食物嗰種慳，我諗佢個慳嘅意思就係企喺個生活上嗰個思念上係點樣能夠做到物盡其用啫。 我嚇咁，我哋可以一間咧就可以再詳細少少，因為要講多少少嘢，咁先大家會明白點解我係用慳個概念係可以擺到落去嗰 呢度咧。我哋依家翻嚟咧再講下啦，呢啲嘅勾芹啊、香芹啊，點樣能夠即係配合你個慳個概念啦？咁啊，如果唔係咧，就大家唔明嘅，即係慳字慳就唔係淨係阿媽阿婆啊會做嗰樣嘢啦。好，咁一翻嚟再講。 原味雞咧係用自創嘅原味鮮凍技術，令到雞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鮮雞，係冇激素、冇防腐劑、冇有害物質，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係唔使解凍嘅，如果唔係雞入面嘅乳酸咧就會破壞肉質噶啦。原味雞咧係三黃雞，因為冇用激素，所以養嘅時間咧特別長，要養足三個月，養到佢大約兩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係好大隻嘅，雞味咧亦都係特別濃。我哋係大力推銷呢樣嘢，我建議大家轉成呢只雞。